八点，妈宝游世界。 城寨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夜越暗星越亮。我是施主，你睇紧嘅系城寨。 徐少华，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喎。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咧？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喂 ，hello， 翻翻嚟解围，喂，大镬啦，未入题啊，讲咗一节啦， 一剩翻呢一节够唔够咧？ 唔系，嗱，尽量 精 简啲讲啦，因为、因为真系要搞清楚咧，大家、可以招标先，因为好多人咧。顾问即上一集讲顾问公司好易搞，因为你本身冇呢样嘢啊嘛。管理公司通常有喺度噶，你要解决咗现有嗰个先可以招标噶嘛。咁嗱，仲有一个情况嘅，头先其实、我讲咗两个咧，一个公契经理人，一种系自动续约条款、有一种情况咧就系、有啲业主觉得，咦，现有间都做得几好啊，不过佢而家因为最低工资问题，佢又要加价，啲条款有啲唔同。咁、我可唔可以避免唔招标啊？嗱、我哋呢度抛小书包啦，跟翻我哋现行。建築物管理條例344章第20A 裏面講得好清楚嘅，就係當一個提供服務者，你哋想繼續聘請佢，咁你哋需要做啲咩咧？需要透過一個業主大會，去進行兩個決定。第一個決定就係你接納佢新嘅條款。咩叫新嘅條款呢？即係可能係新嘅價錢啊，或者新嘅服務範圍啊，咁樣啦，係嘛？如果有變嘅話，有冇變都要做嘅呢個決定。嗱，接唔接納佢？第二個條款就係、決定不招標了、即要得業主大會同意不招標就可以不招標繼續請的、即有這樣的可能性、even 他轉了服務條款都可以的、okay? 這個大家留意啦、好了，那真的入正題了、管理公司招標，招標要怎樣做、當然、一個管理公司呢，我覺得基本上、我想香港、我們只不過裡面九成啦，九成啦，都係個管理公司會提供埋保安員嘅， 係、 九成嘅，係嘛？因為有保安員咧，其實佢每個人啲人工都相對有筆錢喺度嘅，咁所以咧，可能佢一差唔多必定咧係超過你全年總開支兩成， 係， 所以差唔多你一定要 開大會， 開大會同埋要登憲報招標呢個程序嘅，這個即係不可避免噶啦。咁啊，幾樣嘢要留意啦，招標嘅時候咧，即係你要決定自己招標個門檻係啲乜嘢啦。係 啊。 咁啊，亦都有啲大廈有陣時，我哋當然覺得啦，你門檻唔需要唔好太過高啦、，make sense 啦，係咪？即係有啲大廈佢自己有10,000户嘅，咁佢話啊，我要請個管理公司咧，佢有曾經管理10,000户嘅經驗咁，咁、有冇咁嘅需要咧？咁呢個大家即係見仁見智啦，係、嘛？即係你可以覺得有需要，但係呢個攞出嚟討論咯、因為真係有管10,000户經驗嘅唔多，我數來數去香港得3-4個屋苑10,000户嘅啫喎， 係 咯，係嘛？咁唔係多嘅喎，咁點搞咧？係嘛？即係你令到自己冇競爭，你咪容易俾人圍標咯，同埋即係冇競爭力。即係就算人哋唔圍你標啊，有冇人有興趣入你標，同埋有冇有資格入你個標啊，都係一個問題，係嘛？咁亦都唔好話太多好苛刻嘅條款啦，係嘛？更加我哋都唔支持收手續費啦，係嘛？令多啲人可以投到標啦。咁啊呢、這個投標嘅時候咧，你有幾樣嘢要諗啦。第一就係、你諗需要啲咩服務啦。其實嗱， 呢個先係最重要，我覺得。 係啊，頭先你比如話嗱，一個管理公司佢提供俾你服務，有可能個別按樣嘢收費嘅嗱，譬如會計啦， 會係啦，會計啦， 仲有啲咩？ 會 影印啦，有啲甚至連出嗰個管理費單， 乜有啲啊實收啊，嗰個管理費單實收啊，佢會按你個按你嗰、那個每幾多户啊，每張收你幾蚊一個月咁樣 嗰類型嘅啦， 咩咩二聯單啊、三聯單啊咁樣啊，好複雜噶嘛， 係啦， 係咪？仲有啲咩會收錢㗎？ 嗰啲咩？油費嗰啲啦，呢啲 油費啦， 幫你上庭嗰啲啦， 係啦，追訴啊， 係啦， 法律 顧問費啊嗰啲咯， 係啊，好多嘢會收你錢， 係好多林林。 仲有一種咧，嗱，呢個真係千祈唔好忽略。有一啲管理公司咧，佢收一種費用咧，叫做當佢為你去開支某一啲金額嘅工程嘅時候咧，佢抽傭嘅。即係佢可能係十萬蚊以內就要收你1000蚊，十萬蚊至100萬、就收你可能10000蚊，跟住100萬以上、可能收你工程總金額嘅2%、3% 咁樣嘅喎，係嘛？你要留意呢條款喎、如果唔係咧，你哋就可能到時都唔知道條數點樣找喎。 係啊， 嗱呢個好麻煩喎、更加咧即係不過而家坊間上面真係去請新嘅管理公司咧，係、絕少用一種叫做即係 MR。即係用一種叫做即係 management rate， 即係佢嗰個根據佢使咗幾多錢， 你再 俾百分比嗰種就好少啦，係嘛？冇人咁樣自己笨嘅，係咪？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大家要留意啦，即係所有嘅條款。咁我哋成日都講啦，不論咩標書都好，都要寫低曬所有嘅數量啦，係咪？咁好明顯咧，喺嗰個管理公司個合約裏邊咧，你或者標書裏邊咧，你如果你諗住去請佢翻嚟，都請埋保安員咧，好明顯你個保安員嗰個嘅數量咧，你要寫定啦，你要諗定啦，係嘛？或即係你未諗定都好咧，你都最少都要縮窄嗰個範圍咯。可能你有方案一，就係頭先吳海話齋12碼，係 啦， 係嘛？即係一日兩間制嘅。如果你都可以俾第二個方案二，就係8小時嘅，就3更制咁樣。你可能有兩個比較，即係唔好多過兩個咯。我建議，因為如果你會好亂㗎啦，即係你兩種方法去諗，個價錢可能有啲唔同嘅。OK， 咁所以即係你哋要諗定個意。如果即係越大的屋苑咧，這個問題應該越細嘅。OK， 因為佢人手方面咧可以互相補位咧，係方便好多。即係佢譬如佢如果有得六座樓嗰啲咧，基本上佢可以請多一個管理員，嗰、那個管理員專門嚟做替更。 係啦， 係嘛？如果得四座樓嗰啲可能尷尬啲啦，佢請多個又好似。用佢唔曬，係嘛？但係如果你唔請佢，你俾嗰個替更費又可能要好貴，係嘛？咁所以呢個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好多人都問我哋聯盟之前，我咪講答過好多嘅，問我哋喂有咩黑名單啊，有咩價錢嗰啲嗱，管理公司就有價錢講啊。嗱，我淨係講邊個價錢咧？我淨係講其實你請個管理員，你係大約要幾多錢先？好嘛？嗱，職場用計數機撳一撳啊，好嘛？嗱，而家最低工資幾多錢啊？ 34.5。 34.5，我查翻計數機出嚟先啦。嗱，34.5就係一個鐘頭啦。係。咁你我當 12碼啦。 當十二唔使當幾多碼啦，一日就24小時啦，係咪？ 24啦。 我當一就管理員先，一就做12小時，我乘12先。乘12一日咧，佢就應該414蚊最少。414蚊，呢個係咪真係最少啊？ 呢個梗係最少啦，最低工資。但 係 其實 你係一個老實人啊，吳海欣。你34.5 係人工嘅最少。 咪先，34.5乘12， 系 414蚊， 系 呢一個價錢咧，你老實人嚟計，就係最少一日嘅人工。但係我話俾你聽， 就唔 係好多時實際係會少咗32.5嘅，34.5嘅。將呢個數4×1=34.5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法例上面咧佢有權，如果佢食飯嗰個鐘。佢唔響崗位，佢容許佢唔響崗位嘅，佢有權唔俾錢佢嘅。 即係所謂冇飯鐘錢啊！ 冇飯鐘錢啊！即係呢個，即係所以我哋，但係我哋鼓勵啦，其實應該要俾嘅，因為喂食食下飯啲空間，你有事佢都要翻去噶嘛。 係咯， 冇乜理由唔俾嘅。我哋建議俾啦。嗱，我當呢個最低啦嚇，414蚊。一日 ，OK。一個管理員一個禮拜最少要一日假期。一個月。 就起碼有四個禮拜㗎啦，係咪？咁我當。我當四日半五日啦，即係有啲日有啲月份就 有五個月，五個禮拜， 三十一日，有啲月份就廿八日咁樣。通常我當啦，一個月就翻廿六日啦，係咪？咁啊乘廿六啦。咁已經去到10,764蚊㗎啦。OK， 咁嗱，呢個我哋未計完㗎噃。因為咧講緊每個星期日嗰個係例假啫。 係。 一年勞工假期好似係11日啊嘛。係咪？跟住有啲病假。跟住有啲 annual leave 係嘛 ，annual leave 最少有七日啦，係嘛？咁我當冇病假啦嚇。 淨係 annual leave 啦。 annual leave 再加呢一個勞工假係嘛？咁呢啲係有薪假期喎，你記住。呢啲係有薪假期喎。咁即係話平均每一個嘅管理員咧，佢 annual leave 再加佢嗰個嘅勞工假咧，就起碼有18日噶啦。OK。18日分翻落嗰12個月度，每個月起碼有1.5日，咁我當兩日啦，其實真係差唔多兩日㗎啦，係咪？咁頭先我講過啦嘛，佢翻26日啫嘛，咁有兩日佢唔使翻，即係24日，24日即係平均每個月咧，每個崗位咧，你要請6至7日嘅替假嘅，而家替假幾錢我幾錢日你知唔知啊？ 600，我聽到。 600又有，900我都聽過。 900咁。 OK， 我當600啦。 我當600先 啦。我當600，好唔好？ 好。 我當600，好簡單嘅啫。頭先講咗啦嘛。10,764蚊。如果當600蚊一間請替工，一個管理員平均一個月要請最少6日。6×36好易計啫，就加3,600。就已經是14,364元了。OK， 即是你要找一間的管理員去坐足咁耐，用最低工資。嗱，點解條數我咁同你計咧？因為用最低工資啊嘛，係咪？用最低工資你計，你其實最少都要付出14,364元，最少。呢筆錢仲未計乜嘢啊？仲未計要供嘅強積金。5%，你額外 care on 5% 啊嘛，係嘛？呢度多5%，多700蚊就已經1,500噶咯喎，係嘛？起碼多700幾蚊，已經1,500蚊喎，超過。未計勞工保險，係嘛？未計啲咩制服費，係嘛？呢啲係最基本嘅嘢， 係 即係話咧，15,000-16,000一間係走唔甩嘅。但係我想話俾你聽，我真係見過有一啲嘅管理公司。嚟招標報價嘅時候，報一就嘅管理員咧係14,000嘅啫。其實我計落去條數已經唔夠做噶啦，唔夠做噶，係嘛？咁唔夠做出現個咩情況啊？佢咪有陣時甩更，翻少幾個人咯，賺下你錢咯，係嘛？會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你哋要有，即係你問我咧，因為而家呢個10,000咧係講緊最低工資喎，最低喎。咁你要有競爭，你請啲好啲嘅人，你係咪要比最低工資多少少？係嘛？咁所以你哋要預翻個價錢啦。如果你哋個屋苑檔次係高啲嘅，你冇乜可能用最低工資請到人嘅喎。係嘛？即係呢個我講坦白説話啫，係嘛？即係唔啱聽都冇辦法啦。OK， 咁所以你哋要諗啦。我見到好多甚至乎報到個價錢去到18,000至20,000嘅，我都唔覺得嗰啲好離譜。我都不覺得很離譜，因為你想想，假若個夥計頭暈身興，請多幾日病假，咁佢照出到糧嘅喎。咁但係個管理公司請一日替更翻嚟6嚿水喎，我以6嚿水一間嚟計，如果以900蚊一間嚟計係唔止嘅，係嘛？佢要遇呢個風險嘅喎，你明白啊？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喺呢方面咧要好留意。點解我咁講咧？呢、這個就係我去好多屋苑。好多人同我拗，阿莊生，點解我哋個管理公司咁差啊？我都睇咗條數，喂，根本你請管理員嗰度，個管理公司蝕到阿媽都唔認得俾你， 都唔夠價咗。 佢咪求其揾啲好渣嘅人翻嚟翻，係嘛？或者替更佢唔同你請足啲人翻嚟，盡量慳得就慳，係嘛？咪要咁樣做咯，係嘛？即係你哋要明白，即係你哋作為老闆啊，法團係老闆嚟噶嘛，你要識得。知請人知價錢先得㗎，你都唔知價錢，請咗人翻嚟你咪唔夠咯，係嘛？所以你招標嘅時候，第一你要定幾多人翻嚟，第二你要定究竟咩係一個合理價錢。即係我唔係話 18,000-20,000是合理價錢。 嗯、 我話我就幫你計一計一條數，跟住計一條婆乸數俾大家睇。 最少都要咁樣。 你冇可能少過15,000啊！而家係嘛？你冇可能少過15,000嘅喎，係嘛？即係計唔到條數落去噶嘛、 嗯。 所以大家要明白呢個道理。OK， 咁、 嗯、 你哋即係我哋成日反圍標就係話俾大家聽，你要買啲物有所值嘅嘢嘛、 嗯。 因為當有人故意俾啲平嘢你嘅時候， 嗯、 其實佢係諗其他方法嚟呃你錢啊嘛。呢、 嗯、 個你自己諗住喎，係咪？呢個概念好，呢個原則好緊要。咁、 嗯、 所以你喺招標過程裏邊就要留意呢樣嘢啦。另外，管理公司招標咧，亦都有兩大陣營嘅，一個陣營咧就叫做全包現。即係佢報個價錢俾你，就包曬所有嘢㗎啦。 係 嚇、啊，即係包幾多個崗位嘅管理員，包、 嗯、 包啲包佬，乜都包曬嚇。頭先啲咩會計啊， 清潔 啊，單啊，乜都即刻包曬。 係啦， 係嘛？嗰、那個全包完，係、 嗯、 嘛？有啲咧叫實報實銷， 嗯、 即係話我報個單價俾你、 嗯， 每日管理員幾多錢，係、 嗯、 嘛？翻咗幾多幾多？啊、到時你要交管理員的錢你就交啊！呢、這個做得好，你交俾佢，發電話交俾佢冇問題。 嗯、 但係結果你會俾多少錢？係、 嗯、 嘛？實報實銷。 嗯、 OK， 咁嗱，各有各優點嘅。 係 實報實銷有咩好處啊？吳偉欣， 實報實銷咁就梗係。 即係唔使擔心佢啲嘢係平得滯啦。 係啦，即係起碼知道我每一日係用咗幾多錢喺嗰度，咁係一定會知嘅。 但冇乜預算喎，因為實報實銷佢可能用大咗你嘅喎。 都會係有這個問題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好似咧，啲業主會覺得啊，會唔會有個穩定性喺度啊？因為咧，而家我跟住啲大廈咧，有出現嗰個狀況就係咧、出現全包現嘅狀況，佢哋啊唔係咁夠價做，真係甩更，甩得好緊要添。試過最勁嗰個月係得三日有管理員嘅。 咁好安全喎，嗰個區得三日管理員都冇事， 都冇事。係咁，所以其實真係各有各嘅好處嘅。 因為嗱，你頭先你講得啱嘅， 係啊。 佢如果實報實銷咧，你所講嘅穩定性係、 嗯、 個服務嘅穩定性， 係 而唔係個使錢嘅穩定性。 係 使錢就變得好唔穩定，可能一個月好高，一個月好低， 係、啦 嚇咁嘅狀況。咁、如果全包現咧就相反， 就是、 使錢就穩定咗，但個服務就好唔穩定， 係啦，好飄忽。 咁你問我，其實我理解就係點解先要計條數俾大家咧？ 嗯， 其實我建議啦，你講下你嘅建議啦。 嗯， 我建議就覺得你用全包現係最理想嘅。 嗯， 個原因係你哋作為委員， 嗯， 作為法團係要同業主交代噶嘛。 嗯。 係人都想交代條數係好穩定俾大家睇啦，係、嘛？呢、這個好合理啫嘛、 嗯。 而我係如果我唔係法團，我係一般業主， 嗯、 我都希望你固定咗一個月有一個支出啫嘛。我唔想你個支出好浮動噶嘛，係咪？呢、這個第一啦、 嗯。 好啦，咁點樣又彌補到個服務要穩定呢？ 嗯、 就是、你請翻嚟嗰個管理公司，請翻嚟啲管理員，個、價錢要夠啊嘛。 嗯、 你價錢夠，你就唔使驚佢唔穩定啦服務。 嗯 即係嗰個價錢係有競爭力嘅，市場上面係請到人翻嚟嘅，咁咪得咯。所以點解我話俾大家聽，10,000係最低限度，12碼，係、嘛？最低限度。咁、你點樣再調向上調幾多，先係去到個穩定性？咁呢個咪大家去傾咯，係嘛？咁但係你望到過翻嚟，佢話俾你聽，我管理員收你12,000個月啫，喂，冇得做嘅喎，點做啊？最低工資都唔得啦， 都做唔到啦， 都做唔到啦，即係嗰個人唔放假，係嘛？撳機都撳萬四出嚟啦，係嘛？即係未計強積金嗰啲嘢，咁所以變咗我希望大家要即係留意呢一點咯，即係唔好即係求其有個結論就係話，咦平嘅好啊咁啊，係招標嘅時候其實係蘋果對蘋果，理論上平嘅應該得到個標嘅，咁但係。你明知個現實就係佢咁平，原來係唔夠做嗰件事咧，咁就好大鑊㗎。係 啊， 咁就好大鑊㗎。 嗯 ，OK， 呢個真係希望大家即係切記，要留意，即係喺招標個過程裏邊咧，呢兩者之間嘅分別。 嗯， 咁另外咧，即係你招標啦，揾到好多間翻嚟啦，係咪？ 嗯， 佢又會有好多自己啲履歷啊、資歷啊嗰啲咁樣。 係。 同之前講啲顧問公司一樣嘅啫，你都可以去其他屋苑度睇下佢做成點嘅，亦都相對容易睇嘅，因為、管理係冇顧問公司咁 咁 虛噶嘛？ 係啊， 顧問公司佢做顧問，佢都唔知俾咩意見，你都唔知道好定唔好，係咪？咁、啊、管理公司好明顯噶嘛？睇下、你睇下嗰個屋苑打理得清唔清潔，啊啲、管理員係咪頭頭是道嘅？啊啲、管理員唔係嘅，係即係唔係好企理嘅，唔係好專注去做管理員嘅，咁你梗係管理得唔係咁好啦，係咪？ 同埋可以睇下個 notice board 有冇貼足曬，即係咁樣翻嚟貼翻嗰啲收支表啊啲出嚟，即係起碼即係頭先睇到嘅管理員就係佢哋嘅。保安服務啦，乾唔乾淨就睇個清潔服務啦。如果你要睇嗰個管理公司佢管理嗰個服務質素，就應該睇佢喺個 notice board 嗰度啊，有冇定期去清下嗰啲通告啊，有冇一啲會議記錄張貼出嚟啊，咁樣去話翻俾大家聽啊，收支每個月嘅收支係點樣啊，即係都會知道啊呢間公司個管理屋苑嗰方面究竟佢係達唔達標嘅。 冇錯， 嗱， 除咗睇呢啲之外。你真係拜訪到別人哋屋苑咧，你睇下可唔可以睇多一樣嘢？嗱，要睇埋嗰樣嘢先知道嘅，就係、是、究竟佢收緊嗰個屋苑幾多錢？OK， 佢收緊人哋20,000蚊一個管理員，收你報價俾你報12,000，你唔好諗住你服務一樣啊嗱， 唔好諗住有呢個質素， 你唔好諗住個服務一樣啊。係嘛？即係呢個好簡單啫嘛，係嘛？你去問一下人哋，你唔係淨係睇個服務咁簡單嘛？睇人哋使幾多錢先，係咪？睇佢個經理人酬金幾多錢，係嘛？其實我成日都同五個人講咧，依間管理公司咧，佢收好多費用，要收保安員嘅費用、清潔費用好多嘢收。另外仲有一個費用叫經理人酬金嘅，其實道理上面咧，理論上咧，個經理人酬金咧就差唔多係100%係呢一間。管理公司響你屋苑嘅純利嚟嘅，係個純利嚟嘅，純粹佢做曬都係俾你啦。你每樣嘢俾曬錢佢啦嘛，幫襯咗佢啦嘛。佢收你嘅經理酬金，嗰就佢利潤嚟噶啦。有啲低到1,000幾蚊、2,000幾蚊、3,000幾蚊，好多噶，好多間都係咁噶。3,000蚊同你做咁多嘢，係嘛？咁唔緊要咩？如果嗰個係純利嚟嘅，咁啊冇乜所謂嘅，其他嘢都收曬你錢咯，係嘛？其他嘢都收你錢，甚至乎好多傳聞上面成日都話啊，佢啲保安員報嗰個價俾你，其實佢全部俾唔足嘅，自己中間抽咗水嘅。嗱呢啲你有證據先講啦，係咪先？冇證據就當佢俾曬啦，係咪？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大家好緊要嘅，你去視察，然之後。再睇，我成日都講嗱，我最近咧試過一次有班保呢個咩管理業界嘅其中一個團體啦嚇，佢又見咗我同阿挺嘅， 傾咗啲咩啊？ 傾啲咩就冇乜好傾嘅啫，因為我哋喺度鬧咯。咁但係嗱，有樣嘢我啊 request 咗佢哋嘅， 係 佢哋就冇回應我嘅， 點解咧？ 我嗱，但係講出嚟大家點解啦？我只一個要求嘅啫。我跟那班管理業界的人說，那班全部是老闆來的，我說其實我對你們呢，作為管理公司呢，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你們如果我教他們，你對他見標，你說一件事出來呢，你如果那個法團是均真的呢，你通常都中標的了，我教他說什麼呢，嗱，這個你聽到都不要教你，你夠膽你就說這句，你承諾你們管理公司的職員及保安員是不會協助任何人去收取授權票的。OK， 你敢唔敢承諾啊？哇！佢哋聽完之後好似得個聽字，冇人答我，冇人答我啊！即係嗱，咁咁唔答我，我唔可以話佢唔制嘅。 你都唔可以話 係啦，但我唔可以話佢制咯。 係咯， 係咪？咁嗱，呢個我覺得好重要。一個屋苑啊，去到維修嗰樣嘢。用使好大部分嘅錢嘅時候，都必須要透過業主大會嘅。而我哋見到好多有爭議嘅大廈咧，就係透過啲管理員啊、保安員啊、管理公司嘅高層啊，去到幫手幫某一個族群嘅人收取授權票。嗱，我覺得唔係咁公義嘅。我覺得唔係咁公義嘅。OK， 因為甚至乎有啲屋苑係點咧？當請決定炒唔炒個保管理公司嘅時候，跟住管理公司幫手收授權喎，喂！ 咁點會炒 啊？即係你係既得利益者啊嘛，你點可以收授權啫？我見過有㗎，係嘛？質疑我啲就即管留言，我哋爆嗰啲名字出嚟，係咪？你咪試下，我實爆佢出嚟㗎，事實嚟㗎嘛，係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這、一個 你哋建標嘅時候，你可以問下佢啦。嗱，你肯唔肯承諾我哋去做啦？你作為法團， 嗯， 你肯咁樣去問間管理公司嘅時候，全體業主都知道你哋唔偏私嘅， 係啦， 係嘛？你哋作為管理公司，你夠膽承諾法團，夠膽承諾啲居民， 嗯， 我哋唔會偏頗，唔會幫某一個族群嘅人攞授權票，係， 嗯， 嘛？影響大家日後嘅投票咧，咁， 嗯， 我都覺得你均真， 係， 係嘛？嗱，邊個公司夠膽講呢啲？即管 email 我哋大聯盟， 嗯， 我哋喺度節目開你個名字，係咪？我諗 係咯，睇下會唔會有， 睇下會唔會有收到啦，係嘛？收冇收到啦，係咪？我唔照開你名冇所謂，你真係咁寫信嚟。嗱，最緊要係有代表性人，冇求其有一個人冒充唔知邊個人 攞 上嚟啊！我打去你公司確認啊。OK， 最緊要問下老細。 係咯，所以嗱，即係呢幾點啦。今日其實因為上一集嗱。我哋冇講招標程序嘅今次， 係啊， 因為上集講咗好多㗎， 係啊， 你唔熟悉嘅招標程序，其實同上次請顧問一樣嘅啫，嗯。你睇翻上一集， 嗯 ，OK， 咁今集主要講真係你要問管，你要問呢個管理公司，或者你請管理公司嘅時候留意嘅地方，咁， 嗯， 我諗即係我哋精簡地個版本嚟咁樣啦，有詳盡嘅或者個別例子嘅嗰啲聽眾知㗎啦，好， 嗯， 多人打嚟我哋聯盟嘅熱線度㗎啦。好嘛，到時再答大家好嗎？今天講到這裡先，下集再見，拜 拜。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